马加伯上第十五章。德莫特留王的儿子安提约古从海岛上致书给犹太人的首领席孟大司祭和一切犹太人民，内容如下：安提约古王驻大司祭兼首领席孟及犹太人民安好。昔日有些歹徒统治了我们的祖国，我决意要将王国夺回，恢复原状。为此，我招募许多军队，准备许多战船，决意要登陆，向那些破坏了我国领土，使国内许多城邑变成废墟的人复仇。所以，凡先王过去对你所豁免的一切赋税，对你所豁免的任何其他贡品，现在我都加以追认。我还准许你为你本国铸造自己的货币。耶路撒冷及圣所是自由区，凡你所制造的武器、所建筑的及你现在占据的堡垒仍属于你。凡你所欠王的债以及你将来应给王缴纳的，自今以后永远豁免。几时我们光复了王国，我还要盛大的光荣你、你的民族和圣殿，使你们的光荣彰显于天下。174年，安提约古进军祖国，一切军队都来归顺他，以致跟从特离封的人很少。安提约古王追击他，他只得逃往临海的多纳去了，因为他见祸患临头，军队又背离了他。安提约古便面对多纳扎营，跟从他的有步兵12万、骑兵8000，他将这城包围，海中的战船也在迫近，海路一起夹攻，不准任何人出入。那时奴莫尼和他的同伴从罗马回来，带着致众君王各邦国的书信，信上这样写道：罗马执政路基由祝普托勒米王安好，席孟大司祭和犹太人民，派遣犹太使者如我们的朋友与盟邦一样来到我们这里，重订以前的友好同盟。他们还带来一座1000米乃的金盾，所以我们乐意写信通告各位君王、各邦国，不可对犹太人图谋不轨，不可攻打他们、他们的城邑和国家，也不可与他们的敌人缔结同盟。我们乐意接受他们的金盾，所以若有歹徒从他们国内逃到你们那里，你们应将他们交于席孟大司祭，使他按自己的法律惩治。执政者也将这事写给德莫特留王、阿塔路、阿里亚纳特和阿尔萨格，也写给各国及散坡沙漠、斯巴达人、德罗、明多、席基雍、加里亚、沙摩、庞菲里亚、里基亚、哈里加纳索、洛多、法瑟里、科斯、席德、阿拉多、戈尔提纳、克尼多、塞普路斯、基勒乃等。他们还将这信给席孟大司祭抄写了一份。同时，安提约古在多纳附近扎营，不断进军攻城，并且制造军械包围特离封，使他不能出入。这时席孟派精兵2000来助战，同时还赠送金银和大批武器。无如安提约古不肯接受，